资讯快报。 近年来，涿州市深入实施学前教育积极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继续教育持续发展五项统筹，完善保障机制，优化教育结构，提高办学效益，全市教育教学水平明显提升。据悉，本市制定了关于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的实施意见，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优质学校群体，坚持划片招生，免试就近入学，建立家庭贫困学生救助机制，提高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办学水平，重点发展优质高中教育，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发挥成人教育服务和民办教育功能，坚持德能并重，加强校长队伍和教师队伍建设。与此同时，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增强德育工作的时效性，加强教育科研，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行四级教育研究网络工作机制，进一步深化校本校研工作，广泛开展不同类型的普法宣传和讲座，定期进行安全稳定专项检查，积极开展创建安全文明校园活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好千家万户工程。9月20日，房山、涿州、涞水三区市县政协委员联合开展调研活动，涿州市政协主席李建军、政协副主席岳新平、政协相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政协委员参加。随后召开座谈会，三地政协委员代表就整治拒马河生态环境措施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9月19日是全国第14个全国科普日，涿州市科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科普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出席活动。刘丹肯定了市科协取得的工作成绩，并指出，市科协以及全民科学素质成员单位认真组织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有效地提升了公民的科学素质，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是李洋洋，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是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想起我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像我一样不能睡？想想你的暧昧，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一双一对？想起白天的约会，晚上的咖啡。

杀掉任何种类，有裂痕的爱怎么承担，只是疲倦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认出

心像是金针菇，款款言语款款乱碰迁就，至于你朝朝暮暮， 问之又何妨， 再看一眼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牢记的风是你给的承诺，还以为习惯孤单习惯不安，却到放肆心如雨交战， 告诉你，我比他更爱。 Just look so blue， 让我紧握你双手，慢慢抬起头，把所有 let me know。 世上所有的事情不会都都像绝路尽头， 该放手的放手，该抛在脑后的绝不要回头。Just look so blue， 让我紧握你双手，慢慢抬起头，把所有 let me know。 身上所有的事情不会都通向绝路尽头， 该放手的放手，该抛在脑后的绝不要回头。 七色彩虹，面对世界张开双手，忘记伤痛，拥抱你的梦，失败跌倒是人生感受，每一天勇敢地向前走，我们共享快乐忧愁，手握着手，昂首挺胸，一起望向蔚蓝天空。 轻轻擦干眼泪，着

服暖暖那个吻，从前能付出的情爱也不完整，哦，不知今朝寻很想他的情人，但是没有谁都像他的灵魂，旧爱还是最美，美的东西往往才叫枯萎，后悔时的泪水都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旧爱还是最美，有时分手不知谁负了谁，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旧爱还是最美，美的东西往往才叫枯萎，后悔时的泪水也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旧爱还是最美，有时分手不是谁负了谁，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 这是苏永康演唱的《旧爱还是最美》。我记得李宗盛大哥讲过一句话，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挨一个耳光，可是一旦投入了新的恋爱，你又会忍不住地继续许下新的誓言。誓言是感情调味的鸡精，放下去即使未来挨打也总比现在挨打要好吧。这首歌来自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放开了你是快乐的，不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在我退出后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你那么多，